蓝雨情况不妙啊。李一波观察出的状况可能还不如徐景熙那样全面到位，但是却已经敢做出如此评论了，可见此时局面给了他不少勇气。一知半解的比赛，李一波可向来都是只说些模棱两可的话的。一旁的潘林却没有接口。蓝雨不妙，他也看出来一些了。 但是此时该从哪里说起呢？星星打得杂乱随性，可是此时看去，他们角色之间的配合串联的是多么的到位啊！三不在场上，各点的星星角色像是被什么牵连在一起似的，看起来是那么的紧密团结。蓝雨呢？队长喻文州被叶修制住，治疗徐景熙被包子狂扁，黄少天受到苏慕城的顺风重火力控制。 郑轩、黄少天和徐景熙都急需他的助力，但是方睿的海无量却卡死了他的助攻角度，两边他都没办法轻易攻击得手。蓝雨场上还能占据主动的只有卢汉文了，他一直留意着场上局面的变化，本以为黄少天和郑轩的双人夹击很快就会将局面翻转，却不料最终人人都被拖住。这样下去，即使他击杀小手冰凉， 叶修那边可能也已经干掉了他们的队长，包子入侵，拿下灵魂愚者也问题不大。怎么办？卢汉文一再告诫自己不能犹豫，要速下决断。可是此时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连决断都找不到方向时，犹豫都已经是一个来不及触发的问题。相信前辈们能化解眼下的局面，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。 卢汉文忽然产生这么一个念头，那么自己应该做的就是以最快的效率击杀星星的治疗小手冰凉了。有了一个念头，卢汉文立即下了决心，专注于对小手冰凉的攻击。黄少天、郑轩能打破目前局面的，终究只能是他们二人。剑影步，就在这时，黄少天看准了一个良机，剑影步施展出来。 数量不算很多，5个，但是这无疑可以让黄少天控制得更加精细，无法瞬间判断出真假的话，那么只能是赌20%的命中率。轰鸣声中，炮火袭来，直指5位业余生凡当中的一位。沐雨成风的攻击来得如此之快，可见苏慕城这一决断下的是多么快速。是因为知道无法判断，所以抓紧时间在瞎猜了吗？ 抱有这种念头的都是电视机前的观众。现场观众呢，他们有电子大屏幕，当中就有黄少天的视角，而他的视角无疑是来自于他的真身。剑影步一出，人人关心真假，所以全场观众这一时间几乎都去看电子大屏幕上看黄少天的主视角，从这里多少可以推算出哪个是真身。看到炮火轰来， 全场蓝雨粉丝顿时发出惊叹，苏慕城或者是判断，或者是瞎猜，总之这一攻击很准确，很迅速的奔向了叶雨生凡。谁想黄少天却好像早就知道会有如此攻击似的，叶雨生凡突然变换了节奏，未卜先知般的应对操作，让叶雨生凡瞬间摆脱了沐雨成风炮火追杀的节奏。公共频道中 留下了一个黄少天坏笑的表情。剑影步是个诱饵。在看到黄少天的坏笑，李一博发现了一点问题。风里剑影步真假身其实是有着明显差别的。李一博指向屏幕中还在移动着的叶雨生凡真身假身，而剑影假身在这样的狂风当中明显有些虚浮。 黄少天料到苏慕城会瞬间判断出真身，这等于事先就知道了苏慕城的攻击意图，于是卡准时机，在最令苏慕城难受的一瞬做出应对。没错。至于机会的把握，对于黄少天这个机会主义的王者，完全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。他完美的捕捉到了卡在苏慕城无法做出应对的短暂瞬间，叶雨生凡立即就要朝包子入侵这段切记。 6道光柱突然自天上地下凝合在了一起，6星光牢准确地将叶雨生凡扣在了当中。 惊讶来自于每一个人，蓝雨粉丝的心跌跌撞撞的都快要碎掉了。六星光牢术士技能，此时场上可以施展出的除了索克萨尔，那就只有居魔校利用千机伞施展的武器技能了。千机伞共能变化出忍刀和双剑两种暗夜系的武器，自然也就可以打造两个暗夜系的技能。擂台赛时用过一个让人茫然的盗贼技能暗影陷阱，而现在又是一个暗夜系术士的六星光牢，两个暗夜系的技能都在比赛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，这两个技能的定制价值千金。居魔校的六星光牢只有一件，效果只有四秒，但这四秒在眼下的局面中显得是那样的漫长。沐浴成风的炮火瞬间席卷而至，黄少天愤恨转动的视角瞬间都被爆炸的光影和浓烟遮蔽，观众的视线却在此时齐齐指向了巨魔校。六星光牢那可是个吟唱技能，和玉文州缠斗的功夫还能有时间吟唱？结果一看之下，好吧，将这称之为缠斗真的是太偏袒玉文州了，哪里有什么缠斗啊，这根本就是单方面的欺凌。观众们的注意力转过来时，正看到索克萨尔从空中坠下，居魔校是用千机伞的双剑形态施展的，此时头都没回，只是双臂向后一摆，手中双剑翻花般的在掌中一旋，落下的索克萨尔就又被挑回空中了。这是刺客最低阶的浮空技跳刀，结果被叶修用着双剑都使出花来了。转身千机伞形态再变，攻击继续。擂台赛一次近身，叶修就把玉文州虐到死了，而此时的团队赛完全就在重复擂台赛的故事。急需救援，在猜的人也看得出这一点，场上没有菜鸟，但是黄少天和郑轩都腾不开手。卢汉文呢？卢汉文虽然坚定了继续攻击小手冰凉的决心，但他又不是死心眼儿，一边攻击一边却在将战局向这边牵引，他还是希望保住对小手冰凉攻势的同时能有机会帮队长一把。奈何他不是死心眼儿，叶修那就更不是了，他在试图向这边靠，叶修会看不出吗？自然也是挨着索克萨尔向一旁让。局面没有丝毫改观，黄少天因为六星光牢的拦截再次被沐浴成风的炮火卡住，没有选择了，强突。郑轩毅然决然决定放手一搏，枪林弹雨冲向海无量死守的方位硬闯，绚烂的弹药光影迅速铺就了一条道路，郑轩连攻击带掩护要将自己护送过这一关。顺风而下，郑轩冲劲十足，枪林弹雨像个近战猛士狂冲而上。气功师能做的拦截会有哪些呢？郑轩飞快而又细致地早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他想好了应对的方案，把握并不是百分百，所以这才是搏，这才是赌。郑轩已经放下了自己所有的筹码，但是紧跟着他发现他的对手和他玩的好像不是同一个游戏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摇点比大小，自己一颗骰子落下后发现对手居然扔下了三颗骰子和自己比。方瑞的气功师并不是可以用一般气功师思路来判断的，这一点郑轩当然没有漏算，他自然是本着他们对方瑞的细心研究，以这个猥琐气功师的套路来进行的判断，同时也没有忽略一个气功师可以正经做出的应对。瞬间就能理出这么多，也亏得蓝雨队中就有气功师选手，早让他们全队的成员对这职业比较熟悉。可是他们最熟的终究还是正派的气功师，对于方瑞的猥琐他们以为了解了，可当事实发生时却才发现还未够。一颗一颗又一颗，郑轩就好像看到对方一颗又一颗骰子落下，三颗点数相加卑鄙的大过了自己的点数，枪林弹雨扑倒在地，又一次燃起的希望断绝了。 蓝宇的观众心中甚是焦虑。转机呢？转机在哪儿呢？蓝宇的选手们都已经施展出了他们的手段，却都被星星给破坏了。怎么办？卢汉文终于再无法坚定地等下去了。队长的角色索克萨尔生命已经见红了，他所受到的被动挨打和两个没有战斗抵抗力的治疗也没什么区别了，反倒是在自救方面，两个治疗得了机会还能给自己刷一个瞬发技能。可是术士呢？术士又有什么？鬼影缠身，那倒是因为将伤害转化救自己生命，但是叶修哪会给他机会用出这种吟唱不短的技能？黄少天、郑轩，距离上他们都已经来不及了，甚至就算此时他们打破局面救下徐景熙，灵魂愚者也未必能来得及赶过来治疗。可以救下队长的只有自己了。剑光一转，三道闪出，三段斩，卢汉文的流云急冲向了君莫笑。叶修看来也舍不得就快击杀的索克萨尔，没有退让，千机伞朝这边一抖，攻击招架，砰！重剑艳影颇具分量，这一击下来，叶修不得不操作着君莫笑后退两步，泄尽来力。手中千机伞这次是朝侧一捅，正把上一段攻击下正踉跄的索克萨尔挑在了尖端。元武棍，索克萨尔被千机伞甩过，朝着流云砸了过来。流云后跳，艳影倒提，一击眼看就要斩来。身后，宇文州完全不顾操作自己的角色，抢出了一句消息。卢汉文一惊，不及去看，就操作流云闪避，噗，一团白色的神圣之火燃起。若非宇文州提醒，流云必中。守护使者强于防护，而牧师呢，可是更擅长当一个辅助攻击的角色。